想起，别开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人与敌，我注定

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 我是望着我像密密画满的记号，总是发现那张答卷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疯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箭，多次大回头。真心被俘虏，觉得遭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问未太，已叫我醉倒。

如今对你丝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走。

像什么？